弦所信 the face of our fathers， 我们唱我们唱第一节哈。第一节起，先贤之心，万事永存，火中不灭，到下有生，火中思念，先贤圣迹，心中已决。心圣洁见证，我愿到死牵手慈心。好，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在万事以先，以永远的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你的儿女。你又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舍命十架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又差遣圣灵保惠师在锁定的时刻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相信的心，带领我们开始过称义成圣的生活。今天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你爱我们到永永远远，你赐给我们这么样奇妙的恩典，实在是奇异的恩典。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然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呢？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的，信靠耶稣何等的甜美。主，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这是在改教时期这些先圣先贤所传讲出恢复的宝贵的福音的真理。今天我们都是改教的子孙，让我们真是常常记住先贤所信，归回圣经，归正来传讲着最宝贵的救恩真理，十字架，让我们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外面天气阴暗，但我们的心里是火热的。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都是你所恩召的儿女，是蒙爱的子民。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当我们在查考你的话语，在来思想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福音真理、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就求主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将主的话语深刻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生命生活带来真实的改变，好叫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些福音真理、十字架道理，而且活出这些真理，活出福音，见证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再继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善功，让我们眼睛单单注目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让一切荣耀恩典完全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唯独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昨天晚上我们说到，我们都是宗教改革改教 Reformation 的子孙，所以我们要像这些先圣先贤一样归回圣经，认识圣经所宝贵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宝贵的真理。那我们说到，在这个改教的信仰也是归回圣经的福音信仰，有最五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你可以说 five points 好了，或者 five sola 五个唯独。昨天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活的，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标准，我们一切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侍奉。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来思想第二题目是唯独恩典，唯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说到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神得一切荣耀。那么在唯独圣经，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圣经是上帝的话，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但无论如何，这个我们都知道人生啊要来 寻求真理，或者说被真理寻见啊，是天父来寻找我们。他怎么寻找我们呢？他透过他的话语来寻找我们，意思说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啊。那即使在以前中国的领导人也说过，不管黑猫还是白猫，会抓老鼠的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这个固然是言之有理，可是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什么叫真理？第二，什么叫实践？实践的什么？你要讲清楚啊！没讲清楚啊，只是实践你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或实践你心里的观念，或实践到什么程度？但是它可以实践是一个次要的检验标准，可它不是那个绝对根本的最主要的标准。那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要不然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也不能分辨真假是非。那么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不是实践的话，那是什么呢？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是真理本身。什么可以来检验光呢？你可以用黑暗或不够亮来检验光吗？不行，在主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光是检验光的标准啊。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没有办法是真理之外找一个东西来检查它是不是真理了。所以能够切割金刚钻的必须是金刚钻，所以只有绝对真理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来认识他，他赐下的宝贵这本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因此呢，圣经就是绝对真理。那这个也许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很难接受，难以下咽。可是每位在座的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主的儿女，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如果连这个你都不清楚的话，那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了。你可能用你的人的理性、人的经验、人的传统来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你可以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不同的人生看法、道德、哲学等等观念。问题是这些就变成在所谓的后现代，你没有绝对的标准了。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讲的一定是对的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讲的一定是错的呢？或者为什么我的理性我就是这样想，为什么我想是错的呢？问题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文化都会犯错，因此都需要服在绝对真理的标准之下。那上帝他当然就是绝对真理了啊。有时候碰到一些特别所谓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啦啊，就很有心说啊，好，我来听听看你们讲的耶稣有没有道理哈 啊。那有道理我就信，没有道理我就不信哈 啊。我要怀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来学习，来看到底你们讲的对不对。问题在这儿了啊，这种精神固然是认真是可取的，可以嘉奖的。那问题是，你这句话的背后，你也假定了什么？你有这个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可以来批判看看上帝讲的对不对。那你有这个本领，我有这个本领吗？我们是人啊，我们能够去批判判断上帝啊，你对不对啊？有人说上帝也要讲道理啊，上帝当然讲道理，他就是绝对真理嘛。问题是你自己呢，自我中心，另立一个标准在上帝之外，那么这样的话呢，到最后你就远离了真理，你就不可能真正分辨什么是真理了，你还会自以为自己有真理啊。至少当你说我们在寻求真理的时候，你相信有真理吧，是不是？你为什么相信有真理呢？你说我相信没有真理啊，这句话本身也是你认为是一个真理，对不对？是一个绝对的语气。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你有任何有意义的叙述的话，任何一个道理有意义的话，其实背后都是肯定的，也许是假定，但是肯定了上帝的存在。若是没有上帝存在，就没有真理了。而上帝他就是一切真理知识的来源，是圣经告诉我。所以圣经从来不看你辩论上帝存不存在，圣经告诉你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你像写作这个，我们学习写作数学作业算数的哈啊，你首先你要相信公理存在，对不对？公理不存在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加减乘除验算，这些公理本身是无法靠着后来的逻辑验算来证明它的。公理可以证明啊，你告诉我公理可以证明吗？ 我小时候学数学从来没有告诉公理可以证明的，你不能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你不能证明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这叫公理是你不能证明但它是对的。比方说你能不能证明你存在啊？啊，我今天不是要讲哲学啊，不讲什么这个布道大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回到一个最根本最深远，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对不对？你还会想这个问题吧？所以你会思想啊，虽然这个女性主义之父叫笛卡尔啊，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的意思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怀疑他的思想是说我要用尽我的理性做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想所有事情，包括想圣经想上帝想什么想一大堆，然后用我的理性，所以这是所谓理性主义的开始。但问题在这里，你的理性是不是能够做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够资格吗？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承认，不但如此理性也是有罪的。因此圣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神所有就有命令就有利益。亚当夏娃，你读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到第三章你就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试探是什么呢？上帝说的话是不是真理？上帝说了，他想一想，魔鬼说的相反的，上帝这样说，魔鬼这样说，那我想一想，我做最后决定，我做我自己的主宰，我可以做上帝啊！这是最早的造神运动哈，我来判断上帝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那分别算是果子是我可以吃的，所以我就摘下吃了。这是人犯罪堕落的过程，是不以绝对真理为真理，以必定要另立一个标准，那就是你自己了。说是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话被他骗，但是是你自己愿意被他骗了，是你愿意听他的话，是你自己啊！哎，今天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啊？拜很多这个古代人拜这个有形的偶像，对不对？那现代人拜很多无形的偶像，为什么拜偶像？事实上，你甘心乐意去拜偶像吗？其实因为你认为偶像可以听你的，透过这个宗教的交易方法，你烧香啦，这个送礼啦，偶像可以帮你让你的孩子上重点大学，让你媳妇生男的等等，让你升官发财，因为你觉得偶像可以被你利用。所以说穿了，罪人就是自我中心，不以上帝为上帝，那他的出发点就在于不以神的话是绝对真理，就另立了很多其他东西出来，假的偶像，不敬拜侍奉创造了万有的主宰，反而敬拜侍奉这些偶像。好，那这跟我们讲什么关系？唯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那就是我的理性我的经验我的传统我要尊重他，上帝让我是活在理性经验传统当中，但这些不能成为我的最高权威。我的生命中最高的权威是真理本身，是上帝，对上帝的话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是基督徒，这是改教家说唯独圣经这样讲的，所以他们可以推翻天主教的错误的人为的另立的这个不只是教皇专权在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政治组织上，也不听从这个当时理性主义的这个或者说经验哲学哈、scholasticism 那个强调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啊来解释奥古斯丁的神学等等，这都是一样，理性挂帅也有经验挂帅，这个现在这些灵恩派这些修炼操练的方法啊，都从中世纪来的。所以传统挂帅天主教的传统啊，人的理性挂帅人的经历挂帅都是在中世纪，都所以中世纪是黑暗一千年，原因在这里。改教家第一件事做的事就是圣经，唯独圣经，把圣经翻译成人们可以读懂的母语。路德一开始就翻译德语圣经，加尔文帮他的表兄 Olivetan 翻译了法文的圣经，当英语世界早就有 Wycliffe 啦，后来还有 Tyndale 翻译英文圣经。人们只要打开圣经读圣经，知道这是真理，神的话。所以基督徒所有的生活言行一切的思想观念都要根据圣经，这叫做唯独圣经，是这个意思。圣经是活的，你是死的，圣经把你救活了。有时候到一些教会讲道，那这个你会发现有些教会的这个同工主席啊，领会的同工，他介绍讲员的时候，你们听过这种介绍方法啊？今天来了这位讲员，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他把圣经讲活了，你们听过这种介绍方式啊？啊，有啊。那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难受。虽然对方是好意想要介绍讲员，但是我觉得有点过分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圣经讲活的，圣经本来就是活的嘛。因为当你说他把它讲活，表示圣经原来是死的，圣经是活的，而是这个讲员本来是死的， 啊，今天我们很高兴请那位讲员，他是神的仆人，圣经把他弄活了，那他现在来帮助我们一起读圣经，让圣经把我们也弄活，应该是这样子是比较正确的，是不是？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是我的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话极其宽广。神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因此呢，我们是归回圣经，唯独圣经，意思说唯有圣经是上帝的话，唯有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生活一切检验真理的最高的标准。我们生命生活靠了主的话语，若是没有主的话语，我们就迷在黑暗当中了。在今天的后现代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这么 liberal 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各方面来说的话，你怎么生活，基督徒怎么办？归回圣经，唯独圣经。根据圣经，我们才明白了原来上帝的恩典是这样临到我生命中的。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在永远以前就爱你了？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或者说你真的体会到上帝永远的爱你，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在神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耶稣的拣选里，他就爱你。哇，当我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哇，我为我自己活，有时候还不想活下去，觉得人生太麻烦了，很多麻烦事，很多苦难啊，为家人活，为妻子活，为儿女活。但是当你想到这位上帝万古之先，他就已经爱你了，哇，何等奇异的恩典！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了。你觉得侍奉上帝、服侍他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不是一个苦差事，因为他是你的天父，救主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爱你。想到他为你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万事以前所预定的。想让他拣选你做他的儿女，这万事以前；想让他差遣圣灵保惠师在你生命中那样的时刻里。救恩临到了你，把你弄醒了，从死里始终复活，让你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有这样奇妙伟大的天赋，你怎么能够不高声的传扬到世界各地去为他做见证呢？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比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为我们最大的喜乐直到永远？哪有一件事比这还有意义？我昨天说的海德堡问答的第一问，今天我问你这个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人的生命啊，主要目的是什么？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这人生的目的，这是在英语世界的小孩啊，从这个十七世纪西敏信仰这个要理问答出来之后，随着清教徒移民到美洲，十八、十九世纪的小孩都在背的，在英语世界里面，这从小每个小朋友都知道，人生目的是什么？他知道多少是一回事，他开始已经背了。人生目的是荣耀上帝，他为了直到永远。好了，我们华人家庭小孩到了美国来了啊，无论读书做事啊，我们从小教小孩说，你知道孩子长大就要做什么啊？要做医生、做教授、做电脑工程师啊。人生目的是要做医生、做教授、做什么？你没有教小孩在背这个，即使你没教他说你的人生中就是要做一次好好念书，所有学科得全 straight A， 不要给华人家庭丢脸。你没有这样教他，但他心里的想法是这样，他是这样长大的。那为什么不让他从小来念呢？所以这些小朋友啊，英语世界小朋友，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从小每个家庭都在念。我说这个归正的教会、长老会的教会都在念这个。啊，路德宗教会是从小在念马丁路德的小要理问答，也差不多。啊，这个欧洲大陆的小朋友们在念这个海德堡问答，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记住，人生就是为上帝而活。所以呢，我敢说，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这些小朋友、青少年所懂得这些圣经的基要真理，远超过今天我们在座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大人们的属灵水平。很多人搞不清什么叫称义，什么叫成圣。而这些要理问答都背起来，所以，我敢断言说，如果我们青少年好好在英语聚会里面学这些基要真理、海德堡问答的话，他们也要学习要理问答，有一天他会超过我们大人在座的属灵对真理认识的水平。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要好好反省思想悔改了。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听到什么这些教义、doctrine 啊、教导，就觉得很没兴趣，都是头脑知识？为什么？ 我们要的是生活，我们要的是这个实践。问题是你的生活，你的 life， 你的 practice， 你的实践，如果不是根据这个圣经的纪要真理教义的话，你的生活和实践是走偏的。你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你不会认识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的实践就是像一个没有根基的楼房一样，虚空的浮萍，失根的兰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有多少弟兄姐妹在现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是真的认识到奇异恩典？那我们刚唱的诗歌的时候，唱中文的翻译比较温和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哎，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测验一下你刚刚在唱诗是没有打瞌睡哈。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我最哦是赦免。好，那原文英文不是这样的。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哎，什么叫 wretch 啊？流氓哎，大坏蛋哎。wretch， 这个江Newton 哈，牛顿他是一个清教徒，他是一个归正信仰的，他知道自己的罪恶败坏很深。哎，我怎么知道我是 wretch？ 在座我不太想你打瞌睡，所以我挑战一下你啊。你信耶稣的时候，或者你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你真的认为你是 wretch 吗？你是大坏蛋吗？大流氓吗？我想你很少人这样的、啊。我不错了，虽然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道德来说，哎，我是大学的，我是高材生，我是高校毕业的，我是大学里面的教授，我是知识分子，我是电脑科学，我是。啊，我是生物药理专家。但是当你认识你里面的本性的人，这个人性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一个坏蛋，像我是一样。我不怕告诉你，我是牧师这么多年的哈，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本性老我是一个 wretch， 我很坏。我有时候想想，哎，我怎么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牧师先生传道，我怎么脑海里还会出现这些嫉妒呢？这些 pride， 这些骄傲自大，还有 lust， 还有一些邪情私欲。哎，这当他出来的时候，觉得很可怕，怎么会这样子？圣经告诉我，我的老我本性被罪恶捆绑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的新造的人软弱的时候，我的老我就冒出来。所以，教会里面呢、啊，不怕别人讲了，教会里有很黑的事情，对不对？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世界上罪人一样恶。我们的老我出来的时候，跟不信的人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根据 George Barna 是一个这个做这个调查的，是为着这个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每年做一些这个基督教教会的调查。他有一年做的调查是说，教会里面的犯罪率，就是你们自己说吧，你有没有堕胎，安乐死，有没有同性恋，有没有偷过东西，有没有骗人，有没有什么这些哈。然后比照社会上的犯罪率啊，他的报告出来之后，两个一比发现呢，教会里面的这个犯罪率啊，只是稍比世界上的犯罪率稍微低一点点。意思就是说，来到教会里面听到参加聚会的人，他的道德生活从外表来看，不比在社会上的人好到哪里去。当然你可以说啦，因为这个教会是门大开的哈，有教无类，欢迎所有人，什么人都来，所以社会上各种三教九流人马通来了，所以教会里犯罪率跟外面是一样的，这个差不多，这个说得通，说得合理，教会里稍微好一点点。问题在这儿了，那教会里有基督徒啊，固然教会里有败子有麦子，对不对？在教会里有基督徒没有发挥影响力吗？那教会里为什么出现这些丑闻呢？那显示一件事情，人性是败坏的。像 Newton 这个诗歌做的说的是对的，神的恩典拯救我这个 wretch， 拯救我这个本性败坏的罪人。请你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你若要认识神的恩典救恩的奇妙，唯独恩典，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何等的败坏啊！我一点都没有是要贬低这个贬低你和我。我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贬低这个 self image 是不太好的，人家不喜欢啊。你这样，你如果你来啊 ，you are okay， I'm okay， we are okay， 哇，你很棒，我很棒，大家都很棒啊。这样这种讲员，大家最欢迎，对不对？ 有一次我参加看一个有一个 summer 不是就是一个 children's Bible camp 啊，他们有这个儿童一个活动啊，结果那老师不知道搞什么，各位小朋友，你跟我们一起喊啊，我很棒，我很棒，我真的很棒。哦，我还以为是 New Age Movement 的这个什么，结果教会不是一个机构办的，会跟小朋友，各位小朋友，我很棒，我真的很棒，真的是这样子吗？啊，所以我以前做过医生啊，所以呢，一个好的医生是告诉病人说，检验报告是 terminal cancer 啊，出来了啊，癌症末期，但他不讲。啊，你呢？你是小问题啦，没什么大事，你就吃这个药啦。这是不好的医生呢？还是医生告诉你说，某某，根据检验报告，你现在你的 prognosis 不好哈 ，your days are numbered， 你的日子已经定了哈。按照统计资料，你只能再活三个月、六个月了。现在我们尽全力帮助你，或者说你这个疾病很严重的，但是呢，现在的医疗可以。有一个解药，有一种手术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一个好的医生是要这样讲的。那当这个病、这个绝症被医好之后，这个病人对医生是怎么样？是救命恩人再造之恩的感谢他，是吧？如果这个医生是 family doctor 也很重要，医好我的感冒，我谢谢他的心，就这样，对不对？那他如果把我起死回生，那我终身哇，那个谢他的心真是长阔高深，他真是。救了我的命，幸亏这个医生给我开刀，幸亏医生给我做了正确诊断。同样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本相，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觉得你需要信耶稣。在座诸位有常年慕道友吧，你就是慕道很久了，你为什么常年不信呢？那是因为你不觉得你的问题这么严重，你觉得你找一个心灵寄托，看看这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不错，来看看啦、啊。这个很多人会来。但唯有一个罪人知道自己我罪孽深重，唯有耶稣能救我，他才会真的开始要来信靠耶稣了。这就为什么那个常年的慕道的朋友，我很欢迎继续来我们教会，继续来，非常欢迎继续来。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看到你的生命的本相是败坏的。你被罪辖制，别人不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上帝的恩典要拯救你，在今天你还要继续抱残守缺，继续在你的这个被罪行捆绑的这种生活里面吗？虽然外面你可能不错，你可能要寻求一些平安，寻求一个希望上帝也给你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出路，问题是你的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要先解决。上帝爱你，他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所以布道会传讲信息一定要讲人的苦况、人的罪况。海德堡问答，我可以继续做点广告。他按照罗马书分成三部分，有三个问题叫 triple knowledge。第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何等的愁苦败坏，讲人的罪。第二部分。讲我是如何得到拯救的，第三我开始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愁苦、拯救、感恩，这是罗马书三段，也就是海德堡文达的三段。每个人读了之后都觉得很 very devotional， 很有帮助，这是说到对我的心说话。当你读到圣经，第一个认识你的愁苦、你的罪况、你的 sinful nature 有多么可怕，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个好的医生很忠实的告诉你，你和我的苦况是什么。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现在我们看一下唯独恩典，但在这个之前你要知道你的苦况如何，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唯独恩典。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说到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你当初是怎样的情况，你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我们要想想我们的这个没有信靠耶稣之前，没有重生得救前，我们的情况跟今天的不认识耶稣、没有信靠耶稣世人是一模一样的。外表看来可能还不错啊，道貌岸然，岸然西装笔挺的哈。但是呢，这里说到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不但如此呢，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不是讲说什么过年包饺子啦，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啦，端午节吃粽子，不是讲这个风俗。 The worldly pattern 是今生今世这种败坏的世人的生活写照。那对这个 this age 是今生今世，保罗书信讲的是这个堕落将要败亡这个世界，我们照着这样的生活方生活的，不理会上帝，偏行己路，自己做上帝，自己搞自己的，不管，专顾自己，不爱上帝啊！当然也影响我们跟其他人关系，无亲情，不结怨，这个卖主卖友，这些都是在保罗所书信里面所描述的状况。所以这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呢，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空中掌权者这是在灵界里面的这些邪灵啊 ，demonic powers， 撒旦堕落魔鬼，顺服撒旦魔鬼。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我们是死在最终是被撒旦弄瞎了心眼，撒旦的奴役我们，他在背后，我们看来不知道是背后他在掌控我们。那这叫灵界了，里面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evil spirits。悖逆之子就是背叛神、抵挡神。那么我们从前基督徒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和他们是一样的，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肉体这个字主要不是讲身体，不是 body， 是讲这个，是讲 flesh， 这个字是讲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 老我自我中心啊。肉体有时翻译的情欲啊，所以不是因为这个手上有肉啊，所以叫你犯罪，不是这个问题啊。那天使没有手啊，没有血肉，他也一样犯罪堕落啊。天使啊变成魔鬼，主耶稣有身体雕成肉身，他没有犯罪堕落，所以身体不是犯罪来源。但是这个圣经上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这个字你看上下文，当他是讲的这个 flesh sinful nature， 这个 lust， 这个 desire， 这些邪情私欲的时候，翻译的肉体。好，所以我们是随从我们心中的这一个情欲、邪情私欲和心中这个骄傲之大，自己喜欢的偏行己路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意思说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要面对上帝的这个公义的刑罚，最后的审判，是这样的情况。在华人教会里面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布道家，我想在座我们教会是不是也请过一些所谓有名的布道家来布道哈？那布道家来的时候，这个教堂可以坐满人，对不对？啊，吕牧师来的时候就大猫几只，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员是名嘴，是很会讲的，讲的也不错哈，很吸引人，有名的哈。我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意思说吃醋啊，我不这意思啊。因为我讲到的时候坐满人时也有啊，不是这样的呀、啊。那我不是要讲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些讲员来讲的时候，你注意听他在讲什么。华人教会这些常常请来这些有名的讲员，他有没有讲到罪？有没有讲到这段经文说你是一个 wretch？你是个大坏蛋，跟我以前一样。还有没有讲？大概没有讲。他说：“哦，啊，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爱人，对不对哈、啊？我们要服侍，也要被人侍奉。我们啊，科学正道，友谊步道啊，睡之于理，动之以情。总而言之，就是让你觉得大家很靠得很近的、啊、哈、啊，很愿意信你所信的耶稣啊。真的认识耶稣吗？如果这讲员没有把罪讲清楚的话，没有讲他那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不会觉得十字架那么需要那么重要。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应该说二十世纪上半年的时候，有名的布道家在中国教会叫做宋尚杰博士，他讲到跟今天这讲员完全不一样。他上台讲到说什么？第一个，前面先摆个棺材啊给你看，棺材哦， 哎，诸位，我不是要说你，你不要误会了啊，我是学他，我们都是死人啊，我们的灵命上都是死人，你知道吗？我们犯了什么杀人罪？你们恨人啊，你们恨国人，恨人就是杀人的。你们犯过淫乱罪，你们婚外情啊，你们赌博，你们上网啊，你们是看色情网站啊，今天是还没网站了、啊。好，有好，现在所有说谎奸淫啊，这个赌博的，通通给我到前面来悔改。他是这样布道的，今天假如我这样布道的话，你看有没有人要来？可是一大堆人就有一个将军，他就很讨厌，就是他们叫送疯子啊，这个人讲的是疯疯癫癫，他看到底为什么他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信耶稣，他的武官呢陪他去了，他听到宋尚杰伯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被神的灵感动了。当宋尚杰博士说你们当中赌博的杀人的奸淫的通通都会到前面悔改，他就开始站起来准备要往前去了，他旁边的副官拉啊，将军呢，你要做什么？他说那个赌博的，他说那个犯那个罪要到前面去悔改，我就是这样人，他去到前面悔改。今天的布道家没有这样的能力的，看来为什么？因为所传的信息是软趴趴的。各位，你需要活出生命的色彩吗？你需要现代人的希望吗？来信耶稣试看看吧，不信白不信，对不对？但他没告诉你信了也变白信。所以人们要找一个好像不错能体谅我的哈，能够有个精神寄托的一个宗教，来是这样子。所以教会就充满了一些不冷不热的所谓的教徒，一旦遭遇患难呐、啊，不信，我信耶稣还要受苦啊，干嘛要信呢？为什么？因为没有明白福音呢、啊。所以今天的布道家比较很少，我听他讲，我很少听到我从小教会里长大，我听过很多的布道会，以前小才听的比较多。到我成年之后，特别在美国这么这个二三十年来，我很少听到布道会里面讲罪、讲十字架讲很清楚的，几乎没有。还有次布道会的信息，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提到的。啊，各位，人生有那么多钱干嘛呢？啊，你为什么不做慈善救济呢？哈啊，最后，哎，你们有没有想试看要不要信神呢、啊？啊，哎，你跟我一起祷告吧。连耶稣的名都没有提到啊。若不是我亲耳听见的话，我真是不敢相信了。有名的讲员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即使你基督徒，你也需要注意听。你我以前没有重生得救，是这个情况，死在罪中，被撒旦弄瞎了心眼，被他掌控，像以色列在法老王底下做奴隶那样，你知道吗？在那悲惨里面被罪恶捆绑的人，死在罪里面的人。我刚刚说过，小时候参加很多布道会啊，长大听到了。那我发现有些讲员呢、啊，很喜欢用一个例子说：“啊，各位啊，他还讲到罪还不错了啊，说这人生苦海，大家在里面游泳啊，这是快要挣扎，快要淹死了。啊，耶稣基督怎么救生船呢、啊？也好，直升机来了，他丢下了很多救生圈 ，free 都是 free 的哈、啊。”那你快要淹死的人，你只要抓住救生圈一戴上你就活了，你不抓那救生圈，那你最后就会淹死，那你怪你自己了。诸位，耶稣已经来了，救生圈就是福音，已经发给大家了，你要不要接受？如果你今天你肯接受，举手走到台前来为你祷告，你就得救了。如果你不肯举手不道歉，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啊？啊，丢救生圈对不对？你要不要接受？那这幅图画合不合乎圣经啊？你仔细看，不合圣经，因为这一幅图画是说什么呢？我在大海里游泳，快淹死了，世人都在讲快淹死了，在罪海里游，还承认有，还讲到罪哦，还讲得不错，还讲十字架哦，现在这个都不讲了，耶稣抛救生圈来了。那好了，这第一个，这个比喻，这个图画不合圣经，所以他说这个罪人还是活的，对不对？他还在游泳嘛，他还没死，他是快要死，还没死，奄奄一息，他需要救生圈。他需要自己要努力抓住那个丢下来救生圈，要神人合作。但是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罪人不是快要淹死还没有死，他已经死了，应该说沉尸海底的尸体。耶稣来救我们，不是丢救生圈让你自己看要不要套上去，让你看你的选择要不要接受，是耶稣把你从深沉大海的尸体拉上来，将生命气息吹在你的鼻孔里，让你重新活过来。这就是第四节所说的，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呢、啊、这才是恩典呢、啊、你已经死了，死透了，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了，他真的死了。耶稣说出来，神的儿子的声音，这福音叫死人活过来了。听明白了这个声音什么，然后从坟墓里出来了。重生获得新的生命是起死回生，重生是神的恩典。在重生这个事上，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哎，一个死的人能不能自己活过来啊？不能啊。一个沉尸海底的能不能自己我又活了，上游上水面来，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半死不活快要死还没死的事可以我来接到救生圈，我也手划划水，我就游到岸上，我活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大家用这种类似的图画讲到耶稣救生圈，怕了，你要抓住这个不是圣经的，是偏离圣经的，是强调人自己要做选择的。你听过这种布道会没有？上帝已经为你做了一切了，他派耶稣来为我们全身，每一个人死了都死了，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就剩下你了。你如果今天觉得接受，你就得救了；你不接受，你就继续死了。意思说，你就结局就没有救了。所以，这个关键在此一举，你就要做最后决定。诸位，这是你 decision moment 啊！葛培迪牧师这样布道的 decision moment。现在是你做 decision， 你现在做 decision 你就得救了，因为上帝为你做了一切。底下他不能勉强你了，看你愿不愿意，要不要接受。就在一念之间，那你想一想，我要不接受？我接受我就得救。我以前在中国培训，那我也传讲那些这个改教的信仰归回圣经的真理，我是纯粹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all by grace， by grace alone， 我们才得救。我讲这些，那你不要以为他们听不进去哦，他们听进去了，教会就慢慢越来越归正了。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服侍教会里面，他是传道，他是做助理牧师的哈。啊，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啊，说什么呢？我们的得救99%是上帝的恩典，啊，也没有神的恩典，你都没法得救。但是呢，1%是你的选择。这样讲好不好啊？好像不错啊，高举上帝嘛，99%上帝恩典。你呢？你自己要信，你不信也不行，上帝也不能勉强你，所以你要信。你愿意用你的信心呢配合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就得救。所以99%加1%，你就100%了，就是这个意思。后来他听我们培训之后，他明白，他说这个是错的。美其名99%归荣耀给上帝，可是1%归给自己。我就告诉他们说了，我说啊，这个说99%跟1%的，其实这是一个人本思想的骗局。为什么呢？你说90%就没有用，问题是你的1%啊比那99%还大，对不对？上帝出了99%恩典，那现在完全看你，我的1%可以用来接受他呢99%恩典，也可以拒绝他99%恩典。所以换句话说，最后我得救关键在于我如何用这1%我的选择。那表示你的得救，为什么大家通通每一个人全世界人通通得到99%恩典呢？那你会信耶稣，他不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你用了1%接受了神的恩典，那个人用他1%选择不接受，所以他灭亡。说这很公平啊，这是你是这样想，就是天助自助，这个就是还是那救生圈图画。问题是你的1%太大了，太了不起了。你最后你问问看，想一想，你为什么信耶稣，他不信耶稣？为什么你的先生信你不信？为什么你的太太信你不信？为什么？因为你用了1%信，他用1%不信。很简单嘛，很容易明白，但是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变成我的得救关键在于我有没有做这个选择。好了，第二，假如今天我用我的1%选择接受了上帝的99%恩典，我没有否定他，我接受，我得救了，是我自己做主，对不对？上帝不能勉强我啊。那不是那幅图画吗？你们听过那个图画？主耶稣门外叩门，你们听过那个图画啊？啊，待会儿再讲了。那无论如何，当你是这样子信耶稣的，这样信下去的话，到有一天，你发现，我想我还是不信比较好， 我收回来百分之，我不信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受洗之后后来就不见了，就不来教会，为什么？他以为说我有最后权利选择要不要信耶稣，我可以选择不信，我可以选择，我现在我觉得不错，上帝对我很好，让我家庭顺利各方面，教会人对我都好，他们叫我先说行，我就受洗吧。过了一阵遭遇苦难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呢？耶稣怎么不爱我了呢？我就用我的百分之一选择不信了。所以当你用你的百分之一选择信耶稣，其实你的意思告诉我说，你还可以保留你的百分之一，到最后有一天你否定他，你不要他。那最好是信耶稣立刻离开世界是最理想了。万一你后来你又选择百分之一不信耶稣，那不更惨吗？难怪有人说我现在不能信，我到最后临死前再信啊！弟兄姐妹，这样的观念充斥在华人教会的人心市场里，市场学。你这样去布道传，很多人很高兴。是啊，我没有人强迫我自己选择要不要信的、啊。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你里面没有百分之一好的。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天主教主流的讲法，不要讲神学，讲老百姓，就是说。给老百姓听，为什么你需要买赎罪券？为什么需要去神父那里告解？为什么需要到教会去望弥撒领圣体？为什么你需要做这些功德？是因为你的里头里面，虽然你的生命中哈，你这个是被罪捆绑，你相信有原罪啊，有罪性，但是呢，你里面还有一点小的部分啊，不管说百分之几了，那一部分还是好的，那一部分没有被罪影响，就用那一部分像小火花一样，这个。我们今天如果用这个瓦斯炉和热水器，你就知道了，你要有个母火，对不对？母火一直在那边烧着，然后瓦斯在这嘣就烧起来了嘛。所以这个比方就是说，天主教讲的意思什么？你里面有一个小的火，一个小的这个，甚至叫做 spark， 一个小火花还在的。上帝恩典像瓦斯 gas 来了，然后嘣就烧起来。如果你里面没有火苗，那瓦斯来了也没有用，意思等于99%跟1%一样的讲法了。所以今天讲都是不新鲜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这些布道家讲的东西，跟天主教在中世纪到今天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神人合作，天主自助。好了，所以这个小火花，你里面有一点，还有一点好的东西，你就用那一点好东西配合上帝的恩典，你就选择信耶稣，你就得救了。选择配合教会所说的，改教教说不是这样子，我里头是本性败坏，一点都没有好的。完全彻底的败坏，被罪性所掌管，被罪性所奴役，我的意志已经不自由了。我可以，我有由自意志，但是我没有自由意志了。你懂什么叫自由跟由自不一样，对不对？由自是说选择由我自己，由自哈，自由就不一样了哈。什么叫自由？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啊。罪人不自由，被罪捆绑。好，那么中世纪就说，所以。今天的布道要这样说，所以你只要用你这小火花，那问题是，我们里面没有这样小火花，这是我们死在最终啊。这个说法就是人里面有一点点，还有一点好的东西，可以用这个去配合上帝的恩典。那个耶稣在门外敲门，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韩特所画的有名画叫《世界的光》啊，《Light of the World》那幅画你们应该看过吧？哈，就是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呢、啊，在。主耶稣提着灯哈、啊，来到这个人的心了，人心化成像一个门一样哈、啊。这个门很久没有开过，上面有很多乌鸦、蜘蛛网什么，而且这个门上面是没有把手的，意思说外面人不能进去。耶稣提着灯，然后 gently 在那敲门，罪人啊，我很想进来到你里面，好不好？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我作为你的救主。布道家不常这样讲吗？你看，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他渴望进到里面去啊！你没有读过什么这些什么三点四律五步六法这些？你听过四个属灵定律没有啊？听过那个小册没有啊？有用过、啊、那些这些布道方法，就是耶稣在你心里面叩门，布道家在讲信息，你在做个人布道，你叩门叩门。那现在就是说，你里面的把锁在你，如果这个门里面的人不打开门的话呢，耶稣进不来的。99%都在外面敲门，必须1%在里面打开门才行，不是这个意思啊。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那门里面那个人是躺在地下的尸体，你不要希望他起来给你开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那幅画很有名啊，那主要那幅画的依据是引用了启示录3:20，就是看了、啊、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与同坐席。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啊？有哈，这个经文上下文是什么？ 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话，他不是对慕道友讲的。老底家教会呢，我们这个东北哈，中国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至少是我们那时代念地理课本的无地理课本的人，东北三宝。老底家有三宝，你知道吗？黄金、眼药膏、细麻布的白衣。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主耶稣警告他的教会说：“你不要以为你富足了，你要向我来买火炼的真金哈。”你要向我买眼药膏，不是买那种假的眼药膏。你要向我买这个细麻布的白衣，我要赐给你。为什么？因为你自以为自己有这些东西，金子、眼药膏、细麻布、白衣，不过是人破烂的衣服。当一个教会世俗化到的地步，他依靠他的财富、他的口才、他的恩赐才干、他的建筑物、他的人多，他不再依靠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像老底家这样教会了。他们等于是把主耶稣赶到门外去。啊，主耶稣啊，那别的教会需要你去帮助他们好了，我们教会什么都有了，我们现在不需要你了，好，请你走吧。主耶稣在门外叩门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这对一个被盗的教会的最后的警告 ，last call, last warning。就像你家小孩不听话，在房间乱搞乱闹，爸爸，我来敲门了。孩子，我跟你讲，我马上进来了，把房间赶快收拾干净，要不然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要处罚你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可以被破门而入啊，你想想看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破门而入，那是给这个被盗教会的一个警告。所以不是用在所谓第一次听福音的身上，上下文不是这样子。好了，所以那幅画的问在于这里，主耶稣门外叩门，他没有办法进来，除非你开门。把救主描述成为一个很有心要救你，可是能力没有办法破门而入。亲爱的姐妹，你再想想你悔改信耶稣经历，是主耶稣破门而入，还是你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不然他进不来？你再想一想，他都是破门而入的，因为里面躺的是尸体，是死人，你的心门不会打开来接受他的。你可以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一个偶像，一个假的耶稣作为你的助手，帮助你完成人生心愿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拐杖。真正的救主耶稣不会说被你挡在门外进不来的，他破门而入的，他介入你生命当中。哎，当你为你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朋友祷告时，你怎么祷告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已经为他做了一切，99%你做了，你为他死，为全城每一个人死，现在就剩下他了，他的门把不开，你进不去，我是知道的。所以主啊，我也知道你也尽了你的全力，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何必祷告？你不用祷告，你祷告什么？你绝对不是这样祷告，你祷告是这样的，怎么样？现在主耶稣他的心里很刚硬，他自己是不会信你的，他铁石心肠，求你的爱，你的大能感化他，进入他的心中，改变他。至少我们是这样祷告，对不对？你为别人得救代求神，你绝对不会诉诸对方的自由意志的，你所诉诸的是什么？神的主权，求你进入他，改变他。不，他不会信你的，他是悖逆的。同样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怎么感谢上帝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出了99%，我出了1%啊！幸亏我和你配合，我打开门，不然你也进不来。不，还是谢谢你进来了，你也不用祷告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的本性，我的败坏，我是死在中，我是不会信的，但是你大能改变了我，你进入我心中。所以真正重生人知道，我的得救完全是主耶稣破门而入进入我心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是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的。拉撒路并没有邀请主耶稣啊，主耶稣门坟墓外叩门啊，你的心像坟墓一样，拉撒路啊，请你开门好吧，你不开门我进不来。拉撒路出来，他就要出来了。神是这样的恩典拯救我们的，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哈。在这里第五节中文圣经有个括号，原文是没有挂号这个标准符号的，其实同样抄本里面也没有标准符号，所以中文的挂号其实翻得不理想。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You are saved by grace。 什么叫恩典啊？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改教信仰帮助我们回到圣经认识什么叫做恩典。 有一次这个有名的，你们读这个 R.C. Sproul 书，有一次 R.C. Sproul 在一个校园里面经过的时候，大概有热心就要跟他传福音啊，要跟他传，就跟他说 ，Do you know grace？ 那个 R.C. Sproul 说 ，Which grace？ Grace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你在讲哪一个 grace 啊？你真的明白什么是 grace 吗？恩典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王不配得的，我们如果配得的就不叫恩典，对不对？所以恩典本身我告诉你是不公平的，公平就不应该给你。难怪那个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了哈，原来觉得很困难明白，现在可以明白的。马太福音20章讲到那个葡萄园工人比喻，对不对？清早这个被这个葡萄园主请君去看他们闲站，人生没有意义哈。又中午到了傍晚5点钟下班前来请进来的，那讲好的工资是1000银子的，对不对？1000银子是当时一天的平均工资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好价钱。到了发放工资的时候呢，从后面的先发哈，这个傍晚快关门进来的呢，拿1000银子，那这些早上来想，那我们应该拿更多了，因为我们一早就来了，结果也是1000银子，眼睛红了，不公平 ，It's not fair。主人就说了，我跟你讲好的，来我这里上班，我给你1000银子，那现在我给你1000银子，我没有亏待你啊，朋友。这些人固然是5点钟才进来，但是。难道我的钱我没有这个自由这个资格来运用来给我要给的人吗？你因为我给他什么就眼红了吗？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面，这一些早上进来就很生气，这个主人讲的有道理，我们没有话说，可是我就是欧不过那口气，为什么他们这么晚来跟我拿一样的钱？那天晚上很气愤懊恼，可是没有话说，自知理屈，对不对？但是那个傍晚5点钟进来的人晚上不一样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我是不配得的，主人竟然给我让我在从可怜没有工作状况里面让我进到他的葡萄园，只做了那一点点事，他就给我1天的工资，他心里充满了感恩赞美。因为主人说什么？那在前，那在后，在后在前，凡是靠着自己的本领自己去配合上帝的，靠着律法的，靠着功劳，靠着行为得救的，到后面去了，也知道自己完全是靠恩典不配得的，他到前面来了。在侍奉道路上也是如此，如果你靠神的恩典侍奉的，你不会埋怨上帝，你靠着本领才干侍奉，你会埋怨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神啊，结果你让我生病，让我的小孩进不了那个长春藤大学，为什么他那个刚信耶稣，哇主你什么都给他，那房子这么大，车子这么新，哇什么时候，一切都是恩典啊。当我们明白恩典是不公平不配得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一切都是恩典。说穿了，人们不愿意接受唯独恩典都是恩典的这个宝贵的福音真理，是因为人们觉得我总要有一个，那我不然我去哪里了？信耶稣完全神恩典救，那我在哪里呢？你要搞清楚那个我是什么我。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这个字英文是 deny yourself，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自我中心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为我丧掉这个自我，舍下这个自我中心生命，必得到生命。如果你不放下你的老我，你是不可能信耶稣的。换句话说，你也不可能放下你的老我。只有神在我们还死在最终的时候，他差遣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出那确定的、特定的 definite atonement 的赎价，拯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他说成了，圣灵保惠师在锁定的时刻重生了我们。当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我的自由意志呢？其实我早就没有自由意志了。这时候我来回答的问题：什么叫自由意志？亚当夏娃在被造的时候，他们没有犯罪，没有被罪行捆绑，那时候他们有自由意志。但是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罪进入世界，罪捆绑人的心，罪人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是个新的生命，是新。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的生命才重获自由，才重新有 freed will， 有重新获自由的意志。今天人们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罪人，请问罪人还有没有自由意志啊？今天的罪人还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所有这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有没有自由意志啊？你不敢回答了是不是？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有没有自由意志啊？这完全要看这自由意志定义是什么。你说我有自由啊，我今天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对，我想念什么学校我还有选择，我结婚我也至少有的时候我还有选择，我上班我可以选择，我穿什么衣服，我打什么领带，我有选择，怎么说我没有自由了呢？那什么叫自由？你给我自由的定义好吗？有些布道家也讲这个，对，自由就是除了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做事之外，你也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比方抽烟的人，他有抽烟的自由，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了，所以他被烟捆绑，被酒瘾的、毒瘾的，被酒、被毒捆绑。所以我们说，那不是真自由，为所欲为的不是真自由，还要能够有所不为才是真自由，对？一般人这样定义，对？这个定义好不好啊？好啊，不错哈，不错哈。那但是问题是，这个没有讲出这个自由的真正定义是，至少我刚刚说了哈，不是圣经给自由下的定义，这一般人下的定义，包括我听过有些布道家也给自由下这样的定义。那说了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是啊，我有时候实在我没办法不犯罪，所以我没有不犯罪的自由。那但是问题是，真正的自由还不是为所欲为或者有所不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自由，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案例来讨论。我们不说唯独圣经吗？我的自由观必须归回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好，我们看圣经怎么定义自由。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2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耶稣对，大家翻到了吗？好，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那些人，那些你看这里第八章前面，这些人信耶稣啊，这些犹太人啊，但你先不要高兴太早，下面这些犹太人变脸了啊，这些表就像今天布道会表面上绝志如信耶稣，但接下来一旦明白，真正明白什么叫信耶稣之后，改变了啊。所以这些犹太人是表面上啊对耶稣有好感，好，我们要信，但是耶稣就说了，你们若真的要信我的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才是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你说我要信耶稣，你不一定真是主的门徒，对不对？什么属真门徒？不单单听到耶稣讲什么，还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这常常是不断的去做的意思，照着主的话去做，这才是真是我的门徒。耶稣说，当你们真的照着我话去做的时候，你们就晓得什么是真理，这样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换句话说，这是属灵的宝贵的真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属灵的定律？就是不是你先清楚明白你才相信呢，而是你先相信照去做，你才会明白。这是解经学的第一定律，神的话这样说，你照着去做，你就会开始明白了。如果你去遵行主的道，你就必晓得真理，因为这个道是真理。你不照着去做，你不会晓得这是真理的。所以你照着主的话圣经去做，你就晓得什么是真理了，而这个真理才叫你得以自由。所以圣经定义什么叫自由，在真理中的就是自由，不在真理中就不自由了。 True freedom is freedom in truth。真理，真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一般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啊，不叫真自由，叫游自，不叫自由。好，为什么呢？你看，所以耶稣接着说了，真理才能叫你得以自由，这讲得太对。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说那个一般，你刚刚说不错的定义是，他说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叫自由。问题是这还是自我中心，对不对？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不做什么，还是从自我来考量。但问题不是你的心想做你想做的或不做你不想做的，问题是你的心是不是在真理中。 你的心不在真理里面的话呢，那你想做跟不想做通通是有问题的，对吧？通通是不合真理的嘛。就这样说来，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不一定在真理里面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固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个现象，但是你不能从现象看本质，你要从本质看现象。你必须在真理中，这一颗心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不在真理中的话呢，他就不自由了。所以耶稣下面接着说，这些人听了耶稣讲之后不服气啊。你看第33节，他们回答说，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句话说话本身其实是怎么讲，已经是伪装哈。已经是虚假了，因为他们当时是罗马帝国殖民地的，不自由了，对不对？没有政治上自由，还是我们是以色列亚伯拉罕后裔，我们怎么会没有自由？你怎么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呢？而耶稣34节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来念34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就被罪掌控。我们刚刚读过，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啊，圣父的空掌权首领，所以凡犯罪的就被罪捆绑，他就不自由了，因为他不在真理中了。然后请看第36节，请。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可见主耶稣讲的是真自由。如果你不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如果没有因着耶稣基督叫你脱离罪恶捆绑得以自由的话，你没有真自由，你可能有世人的这个假自由。这个呢，我中文我就把它反过来叫游自。我的确今天早上可以穿什么衣服，我要吃什么饭，我要嫁谁娶谁，我要上班，我要干嘛，选择公司，选择学校，我有某种程度自由，这个叫游自。这我的心想要叫不要，但是问题是，其实人的心啊，总是在他的这一个范围之内。比方说我有自由，我现在要飞上太空，哎，我有这个心愿，但是我没有这个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说我坐太空船了，但是我除非我靠这样好了，我要到太阳那里去住，我可以去太阳那里住吗？没考试，我没有这个自由，我有这个心愿达不到，因为我是个受造，我是人，我只能活在这个相对湿度和温度之间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我只能活在地球，我离开地球，我不能活在太阳那里的，表示我所谓自由是在我的这个状况处境的范围许可之内，我做我想做的，我不做不，这叫做所谓的，这叫游自，英文叫 free agency。 agency 就是说你可以做这样选择，那选择，比方说我假若我是没有抽过香烟的，可是这些报章杂志的广告洗脑太多了。好，假如说我是个瘾君子，我不能不抽烟，但是呢我有这个所谓的游自，选择我要抽35牌的、骆驼牌的、Marlboro 什么牌的。你们当时抽过烟，知道这什么意思，对不对？好，我没有自由不抽烟了，但是我可以游自选择抽哪一种牌子烟，什么时候抽，对吧？那到底我有没有真自由呢？我没有真自由，我有的是游自。罪人被罪捆绑，在罪的这个处境里面，被罪捆绑、被罪压制、被罪者掌控。在神的政治之下，他没有真自由，因为他不在真理当中，他的处境是罪恶，他被罪恶捆绑，他的心已经黑了，这样讲。那他的心是黑心，这个黑的心无论是有所有所不为，都是发自这个黑心。箴言第4章23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当这颗心是在黑暗中，这颗心不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他就没有真自由的。他的什么叫意志 will， 就是这颗心的 orientation， 这个 the orient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heart， 这颗心想要做什么叫意志，对不对？所以你这颗心是黑的，你散发出来的知识、情感、意志都是黑的，都是被罪捆绑的，所以就都不自由，因为都被罪所玷污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罪人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不在真理中，不在神的儿子耶稣里，他的心在罪中，他没有真自由，他没有 free will， 他只有 free agency。 我是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的你可以，但是你所做的都离不开被罪恶所污染的。 本性已经败坏。所以就像一个树，树根里有毒的话，它开花结果有自由长很多果子，但果子每一个里都有毒了。所以在上帝眼中，人的本性败坏，人做的每一件，即使是 很大的，再来看是可以当上中国的首富陈光标一样，那这个，但是他所做的都是出自那个老我罪性，里面有沽名钓誉，有什么？不论如何，在上帝眼中，因为都被罪所污染了，都像破烂的衣服，人所行的异行，所谓好人好事，在上帝的眼中，在绝对真理的标准里面是破烂的衣服。一张黄色的纸，平常看是白色，在光照之下它是有斑点的。这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罪性捆绑人，人所有的不过是自由自意志，没有自由意志。亲爱的姐妹，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事情，大家听得不高兴了呢？因为我们讲是我们多么败坏，我们多么可怜，都无药可救，讲这些谁想听呢？我们要积极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对，我们要鼓励大家听的这个，来信耶稣会让你更好啊。信耶稣不是让你变得更好哦，不从好到更好，信耶稣不是锦上添花哦，是雪中送炭，是你的生命是和我的生命原本是一样的败坏，死在最终。感谢神，因他爱我们大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所以在第八，我们回到这个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写明给后来世代看。然后第八节我们想念情，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看到这里再次重复，前面说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再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We are saved by grace， 我们得救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神的恩典。接下来说 through faith 借着信，这讲了我们得救的媒介的原因。但是呢，这连这个媒介的原因，这个信呢，包括前面的恩典，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因为你做什么选择，做了什么事情，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他的workmanship， 我们是上帝的 masterpiece， 意思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重生你丝毫没有参与，因为死人丝毫没有参与叫自己活过来的事情，上帝叫我们活过来完全是他的恩典。以上是圣经所说的，我不知道你还有可能做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改教家所归回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本于圣经要告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死在最终，罪人是全然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当我们认识我们这个恐怖，这个 wretch， 这个罪恶深重的情况，我们才晓得神的恩典多么浩大，把我们从这样子的败坏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感恩的心来为他而活。海德堡问答就是这样回答的，你不认识你自己多么败坏，你不认识神的恩典怎么拯救你，那么你不会真的存感恩的心来信靠他的。你可以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可以跟着环境啊、一起这个随着环境变化的，可以像青蛙在水里面啊，在水里面被水煮了还不知道的，你可以跟着潮流同流合污，你可以做成功神学啊这种积极思想的、教徒，你不会成为一个真的愿意舍己委身跟从主的基督徒。今天教会需要回到唯独恩典的福音，连你会信耶稣那个信都是上帝赐给你的。这里讲的经文，这个字啊，如果您仔细做原文研究的话，你知道这个字包含了前面这个恩典信通在里面，它不单指信，那包含信在内。而且以弗所书，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有一些其他讲法，有人说这不是指信，是指别的东西，那个是乱解经了哈。我只要简单的讲一件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信心是从神而来的， 这里经文讲到了，那更清楚的是第六章，请看六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节，请。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Peace, love, faith, 信心从哪来啊？ From the Father, God the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信心跟爱跟平安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信耶稣，所以我信，所以我出了百分之一，我告诉你的百分之一，你说的百分之一的信那也不是你的。真实的信心是来自上帝，是上帝把这个得救的信心赐给了你，这 saving faith 赐给了你，使得你来运用这个信心靠耶稣。我也一再讲，不错，我们不是宿命论的，我们讲圣经所说的预定拣选，上帝赐给你信心，你的责任是运用这个信心来信靠他。上帝不会替你相信，不会替你悔改，那悔改相信是上帝给你，要不然一个死人死在最终死在大海里，他不会信耶稣的。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继续不信，他的本性老我是不会信耶稣的，他可能会觉得对基督教有点好感，会觉得我受洗做基督教徒也不错，但他不会真的成为一个属于耶稣的人，除非他真的明白了啊，这都是恩典，我是何等的败坏，神赐给我恩典让我得救，本乎恩也借着信。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我不过是去运用它，我没有什么可夸的，这都不是出于我自己，上帝所赐的。所以使得我因信称义，这个信因信基督，这不是个信本身有什么了不起，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透过这个信恩典临到我生命中，所以我得救了，重生同时在我里面产生的信心使我信靠他，我就被称为义了。所以重生在先，悔改相信在后，这是讲的 logical sequence， 逻辑上次序，但是那个时间上同时发生的。哦，我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悔改，为什么？因为我已经重生了。没有重生的人不会看见神的国，也不会看见自己败坏，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自己败坏，不愿意真的悔改信靠耶稣，使得我们重生的恩典来自神，来自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媒介的原因是信，我们是要信的，但是这个信心是来自上帝。这个教堂建筑物灯火通明，很明亮啊，灯在亮，对不对？为什么在亮啊？如果停电你就知道它就不亮了，对不对？因为这电来自哪里啊？发电厂 power plant， 对不对？所以这个灯它会发光是因为它本乎发电厂的电，对不对？但是要借着这个电缆线接到这里来，对不对？ Through the electrical wires， 所以这个灯亮。那请问你，当你申请电力公司来电的时候，是你自己牵一根线到发电厂去吗？还是谁提供那根电线电缆线呢？发电厂啊。所以上帝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恩典是那发电厂，那个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 electrical wire 那个电线，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借着信，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灯亮的时候，我们感谢发电厂，对不对？我们大概不是感谢电线吧。但无论如何，这个发电厂的恩典电线的这个信都是上帝赐给我们，都要感谢上帝。亲爱的姐妹，唯独恩典说什么？就是我们的重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所谓那个99%1%的选择，我来判断耶稣可不可靠可不信，我用我的理性我的经验我的传统来判断耶稣是否我要信的，他是不是一个洋人的上帝，他是不是合不合我的理性，合不合我的经验需要，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人本思想作祟。什么时候这个不放下来，什么时候你就继续活在自我中心里面。人生一转眼七八十年过去了，人一生年岁70岁，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我的家人有我的父亲有失忆症，我的孩子告诉我了，爸爸你要小心啊，你老的时候不要变这样子啊，我没办法照顾你啊， 你有什么罪赶快对付哦，不要到老的时候那些东西老我又跑出来了。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认识到我已经年纪很大，我快六十岁了。你不要以为你年轻啊，想当年我也是五岁的小孩啊，变成一晃眼五十岁的大人了、啊、现在快六十岁了。生命很短暂的，罪人活在罪恶当中，若不是现在就靠主恩典得到拯救的话，他只有面对最后永死的结局。求主让我们早早保他的慈爱，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你听明白了圣经所说神的恩典吗？信靠耶稣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至少从根本来说，是主耶稣拣选你，使得你可以来选择信靠他，这是恩典。我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说，你要认识都是恩典，你靠恩得救，靠恩而活，没有什么好夸的，没有什么好骄傲自大的，哎呦我比别人棒，也没有什么好顾影自怜，哎呦我好可怜的，为什么上帝杀了给你的恩典是丰富够用的，因为你是他所拣选所心爱的孩子，人生在世每一步他带领你，你有没有遵他的旨意呢？来到神的家里面，看看教会荒凉了，你不心动吗？还有什么比传讲上帝这个无条件的爱、永远的爱这样子长阔高深的恩典，哪有一件事比这个重要呢？你身上所有的一些东西通通不能带到天堂去，对吧？西装、房子、帽子、车子通通去不了天堂，但你和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的亲友可以到天家去，完全要靠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传讲唯独恩典的福音，搞清楚了，是他的恩典重生了我，使得我恢复了自由，我才开始有真自由，在真理中的自由意志，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他做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得救以后的生命要过成圣的生活，神拣选我们，神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得救的那个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要去做好行为。那得救以后重生之后要过圣洁的生活，得救不是靠的好行为配合上帝的恩典，得救乃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中，这神的计划要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人生的每一件的善事，是他赐下圣经来装备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就安静的时间，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在神面前好好思想祷告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恩典，从我当初怎么重生得救到今天，我是不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还是有的时候在依靠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悔改。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唯独恩典的福音？如果我们传错了，求主带领我们一起悔改。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也邀请在主面前祷告，向主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恩待你，就在今天。然后每个人在神面前安静思想祷告悔改感恩，神鉴察你的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上帝。你永远的爱爱我们，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你爱我们到永永远远。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又差遣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何等的慈爱恩典！你差遣圣灵宝会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相信的心。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悔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改变他们的心，我们悔改归向你。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主鉴察，主要试着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隐而未现任意妄为的罪，求主的宝血洗净，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从今以后唯独靠主耶稣恩典而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请你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从今天起传讲唯独恩典的福音，也只有唯独恩典的福音才能够引导罪人归向你，也只有这个唯独你的恩典才能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也唯独的恩典让我们永远诉说赞美不完你的慈爱，你的荣耀。让我们从今以后只靠你的恩典，也唯独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感谢，阿门。好，接下来有一点时间啊 ，Q&A，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回应？请朋友。过去一切的软弱亏欠，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明白福音真理，讲错例子，神也饶恕我。我也相信我所讲的信息里面也有些是不够准确的，需要悔改，求神也饶恕我。但我们知道自己错了之后，就要悔改归正，从今以后完全靠恩典，不要再讲这个和圣经相反的例子。我们也不要请那个讲员布道会来讲这些不合圣经的这些例子。我们知道他会这样讲，我们就不要请他了。到底是神的恩典来拯救人，不是靠着讲员。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悔改归正的功课。谢谢您坦诚的分享。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到所谓改教的信仰，它不是一宗一派。我们说 reform faith 也不应该是说某一个宗派，而是说在这个 reformation 改教信仰上，所以我们这些所谓 protestant，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应该传讲归回圣经的这个宝贵的纯正的福音。因此呢，这个教会历史的学习很重要。我们看改教家怎么在他们当时时代传讲这纯正的福音。他们不是完美的，可是他们在神面前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圣洁的器皿。那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呢，忽略这个，我们是所谓改教的子孙。我们甚至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你的过去经历，是你信主到现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啊？可能来到这教会听到牧师有这样讲，那以前可能你没有听过啊。那求神也带领我有这个勇气，我希望我能够谦卑但是很肯定的讲出这些真理。这个真理是教会所需要的。我盼我们教会能够成为越来越归正的教会。我们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也不要故意要得罪人，我们不要故意讨好罪人。因为一个医生不是要讨好病人，对不对？我们以前也是病人，神医治我，所以我们就传讲圣经是真正福音，这才是人心所真正需要。那我们怎么传讲？就是圣经传讲。改教家主留下海德堡问答啊，西敏小阿里问答，这些都是很好的基要真理。那我们传讲的时候，不是说这是教义，用这个好像砖头去敲人家啊，你们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要传讲是圣经真理，我们自己生命要去经历它，所以我们就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那就讲圣经所说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传福音的训练啊。那更重要是要靠主恩典来经历着恩典过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生活，无论教会侍奉，所以我们要被装备好，打好根基。那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我们所相信就是我们所遵行的，这样别人就能看出我们是主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很神圣、很严肃的。我一再认为，神带领我们教会现在叫做圣经归正教会，就是圣经来归正教会，来改正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比人家棒，而是说我们得了怜悯，那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 不太归正或者不归正的教会要来归正，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应该是 more reform 或 less reform 啊，这样子来看。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不管我们过去的传统是如何，如果大家明白圣经真理，我们就从今天起就传讲这归正的真理，不要怕人家不喜欢听。如果宋尚杰他都敢说，宋博士说犯罪悔改通道前面的悔改他都能这样讲，还有这么多人来悔改的话，那我想我们传讲真正福音，除非我们连自己所讲的也不确定，那当然不敢讲。那如果你是神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就讲出来，那只要我们传讲态度是谦卑柔和的，那真理是肯定的，那我想弟兄姐妹不会拒绝的。那么这个慕道的朋友也要听见这样的真理嘛，是不是？所以我想你问的题目很大，那我答案可能也就是比较general， 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回到圣经啊，在这个真的很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哈，这个保守自己上帝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不断的这个在圣道上的传讲，还有呢把圣礼洗礼的意义啊讲清楚，特别像有兴趣的福音朋友来的时候跟他讲明什么是福音，使他们脱离这个人本思想的危害，真的注目仰望耶稣。所以只要教会高举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教会就会越来越归正。好，我想我大概简单这样子回答。还有没有什么问题？